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手铐让他根本无法思考，朱守成全身缩在床上，甚至忍不住冒出想要砸毁他的暴躁念头，心里的委屈汩汩上涌，把好不容易完整起来的思路一次次冲得七零八落。很快有人来了，指着他用美国方言叽里咕噜地说了一串话，意思是好像要带他去什么监狱。按照朱守成的英语水平，只能将它翻译成监狱，并不能很区分这个单词与 prison 的区别。他听说过美国警察六亲不认的枪法，晓得不能太过触怒他们，只好跟着走了，就等着儿子发现不对劲后来接他回去。但是朱守成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啊，他被领到专门的地方，拿了球衣，拿了毛巾，还取了配套的鞋子，这怎么看起来是要他在这里常住的意思啊？端着脸盆被推入囚禁了六个人的集体牢房时，朱守成被从狭窄地方里瞬间投来的数道阴恻恻的视线看得汗毛倒竖。他故作镇定地迈了进来，缩在唯一的一张空床铺里，打着腹稿，打算为电脑里那些东西的存在找一个由头，丝毫不觉狱警对他的鄙夷中带了那么一点同情的诡异态度。门还没关上时，一个矮个子少年披着球衣，拖着拖鞋来到门口，用墨西哥语问了狱警几句话，紧跟着回头望向朱守成的眼神也变了。铁门轰隆隆地关上了，朱守成觉得小室内气氛怪异，墨西哥少年手脚并用地上了其中一间铺，对上铺裹在被子里的人悄声耳语了几句。朱守成假意装作没看到，不想惹是生非，谁想他刚刚坐定不久，一片高大的阴云就悄无声息地落至他身侧。朱守成抬起头来时着实惊了一跳，朱守成已经算高的了，可那马脸的白人男子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要比他硬生生高出了半个头来。他浑身都是肤浅的脾气，看起来对被关起来一事毫不紧张，显然是一个常年故意犯点小事儿，好跑到监狱里来蹭吃蹭喝的流浪汉。 先生，你是因为什么被关进来的？ 一个误会。 流浪汉却是个缠人的，被朱守成拒绝，仍是没脸没皮的凑过来。 说说看嘛，不然多无聊。 朱守成有些嫌恶他口腔里的味道，敷衍道： 我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搜查了我的家，发现了一些违禁品，我不是故意的。 流浪汉做了个叹息的动作，示意他。 啊？ 朱守成急于想要摆脱他。 不是吸毒，是电脑。 流浪汉恍然大悟。 哦，我猜一下，你进入了不该进入的网站。 说话间，刚才伏在床上听墨西哥少年说话的人翻身坐了起来，同样是墨西哥长相，下巴上胡子生得乱七八糟，宛如杂草，看起来也是一个资深流氓。他揉揉眼角的眼屎，又把搓下来的秽物放在指尖捏碎。 伙计们，来乐子了，一个恋童癖。 朱守成一颗心中了铅似的，猛地往下一坠，扯得他腔子升堂。 我不是。 他瞧出情势不对了，自然不再指望再拿爱情那套词来说服他们。他硬起脖子极力解释。 我不是，你们误会了。 我们打听过了，你电脑里 存了好多亚洲小孩子没穿衣服的照片，找不到来源，非常有可能是你自己拍的，而且你以前还是个老师。 朱守成的冷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些人果然是监狱常客，竟然和那个狱警熟悉，刚才这少年是在向狱警打探情况。胡须男懒洋洋地伸了个腰，侧身躺着。 好好招待他，谁表现得好，出去后我给谁奖励。 还没等朱守成反应过来这监牢里的老大是谁，他旁边的马脸白人就陡然翻了脸，抓起他的头发，砰的一声撞上了墙。朱守成的脑袋被撞得嗡然一片，眼前心花乱舞，不多时就感到了自己发间躺下的热流。他以为这只是自己运气不好，遇到了不讲理的王八蛋，挨两下子狠的也就算了。但是当他双骨一凉，发现自己的裤子被人扯下来时，朱守成总算是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以至于忘了这是哪里，用中文嘶声大叫：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违法的！ 在场几人面面相觑，他们是听不懂的，在他们看来这个老头就是个老变态，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反正亚洲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他们只知道在他们的认知里，监狱里的恋童癖是所有犯人中最底层最垃圾，也是可以随意修理着玩的。眼看着墨西哥少年操起了角落里的一根拖把杆，朱守成肝胆俱裂，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竟然硬是挣脱了马脸的禁锢，扑在门上拼命凿门，嘶声力竭： 来人呐，警察呐，你们管不管啊，你们打！ 他被人揪了回去，狠狠按倒在床上，一张脸被床栏挤得变了形状。不远处的两名狱警隐约听到了牢房里传出朱守成惨痛如杀猪的嚎叫声，他们对视一眼，一脸的习以为常。两人各自无所谓的耸耸肩，又继续忙着登记了。另一头，朱守成的儿子儿媳回家时，发现父亲不在家，也没上心，还以为他又出去溜达了。直到儿子发现朱守成的手机落在了家里，才着了慌。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他跑丢了怎么办呢？朱守成的儿子联系了当地警察，结果却被人通知了父亲的事情。刚听到朱守成的逮捕理由时，朱守成的儿子以为这是一个滑稽的玩笑。可当对方无视了他们的质疑，冷冰冰地询问他们是否需要保释朱守成时，夫妻两个全呆住了。撂下电话后，跌坐在沙发上，花了整整三分钟，朱守成的儿子还是无法消化这个事实。但在他发过呆后，还是马上采取了自认为最正确的做法。他挽起了自己的西服： 我去一趟警局，把我爸保释出来。 然而平常对父亲百般夸奖的妻子阿梅却是一反常态： 你先等等，我们好好谈一下这件事。 回来再谈。 你给我坐下，脑子清醒一点，你爸现在不能急着往外捞。 朱守成的儿子快疯了，吼道： 他可是我爸，我怎么能让他在牢里受罪？ 我知道那是你爸，可你呢？事业不要了，你刚到美国，事业刚刚起步，要是别人知道你有这么个恋童癖的老爸，你还花巨额保释金保释他，替他打官司，你的事业要不要了？ 我爸不是，他不可能啊，他就是个老好人，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别傻了，人家说了，你爸先是登录了儿童色情网站，下载图片，在警察那里留了案底，又窥伺隔壁家的小孩，人家才到家里来的。结果在他电脑里发现了他的什么教案，还发现了赤身裸体的孩子照片。那电脑是你爸从中国带过来的，宝贝似的，我还以为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想到。 我爸真不是那样的人，他一个人把我养大，他太不容易了。 你早早的就出来打工干活了，你知道他什么？你真的了解他吗？ 你爸以前他还说要来美国给我们带孩子，我现在想想就后脊梁冒冷汗。你先冷静下来行不行？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有没有更合适的处理方法。 可不论妻子怎样劝阻，儿子还是连夜赶到了收押朱守成的地方，想要交纳保释金把老父放出来。而在听到保释金的金额时，儿子和阿梅都愣在了原地。15万美金啊，这压根就是罪行太严重，没打算让家人保释的意思。